大匪悍天下啊，咁啊，即系停咗两个礼拜啦，咁啊都要做啦，咁未来做得少啲嘅，因为咧好多新节目开咗，咁啊另外有个一个其中一个节目咧就叫做《机义档案》，系潘发光咧。一个师傅啦，佢做嘅，咁应该下个礼拜五直播嘅，咁啊睇下嗰个点样公布啦。咁咧政治啊时事咧就即系小人物无能为力。咁啊，其实做巴打台都讲，希望讲少啲啦，因为咧我哋呢啲系低端人口啦，或者贴地人士啦，其实同一类人啦。我嘅观点咧同出边好多嘢都唔同。咁但係呢又唔想同人哋争拗，因为有时讲咗又话唔系咁唔系咁，咁做返自己啦，啊擅长嘅嘢啦，即使时事或者我自己嘅睇法，即系好似我话贸易战必然打嘅，即系中美贸易战系必然打嘅。咁到而家我讲嘅都系啱。咁中兴又收皮啦，跟住搞华为啦。列举咗好多嘅例子啦，咁有啲人买得个口水战嘅啫，唔会系真系会打吓，因为呢个唔系压制中国嘅问题，系选举工程嘅问题，亦都唔系流于口号嘅问题吓。咁坊间啦，啲人讲有人哋讲啦，咁我睇到嘅嘢，因为咧见得人多，好多时候咧我就会。识个朋友又好，或者对一啲事情睇法咧，我会有个逻辑性。点解咁样做？每一个人做嘢都有佢目的噶。讲嘅说话，佢唔系用个脑谂过，但系因为佢想个心里边想达成一啲嘢，佢就会做一啲嘢出嚟，系有个逻辑性去嘅。呢个世界就系咁。譬如好似早几轮我话股票，我唔熟都好啦，都叫大家小心啲啦。咁证明都啱嘅，我唔系好熟，但系有啲朋友咧系做证券行嘅，咁有个系帮人哋搞上市嘅，帮人哋搞上市，咁咧就亦都成功过，帮好多间公司上市系100%成功，咁同埋佢上市嗰啲唔系迷惘股嚟嘅，即系可以搞到嗰啲上市嗰啲咧唔系迷惘股，咁佢同我倾嘅时候咧，佢都俾咗好多。意见我啦，甚至俾啲 number 我啦。咁早几日 Albert 咧就揾我食饭，佢话其实系咩 number 嚟噶？咁我话佢嘅分析系咁样，你自己认为买唔买？咁我就唔会买嘅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对股票唔熟悉啊，又唔想做呢个灯啊，又唔想做先人指路。咁啊，只系提出啦，提出我嘅观点就话小心啲啦。呢啲真系成啦，睇到个势啊，咁。好多嘢可以大家研究一下嘅，但系咧就研究层面咯。咁咧讲翻潘发光呢个新节目啦，其实都关于一啲事嘅，点为之关于一啲事咧，同佢讲嘅嘢差唔多啦。听我做节目有讲过嘅，我有个二哥，咁咧就两年前就唔喺度啦。咁咧佢系揸我车嘅，揸我泥头车，咁咧就饮酒饮得好凶，咁呢啲。点解会饮咗饮得咁犀利？就迟啲讲啦，讲翻佢呢件事啦。咁咧就佢一个老友咧叫哈佬嘅，咁佢咧因为饮酒导致胃出血，咁咧就揸紧车嘅时候咧冇咗意识，咁啊嗨到个人，咁咧点样喺即嗨到个人咧？就系佢嗨到架手推车路边嘅个手推车弹起咗，就弹到个女工。咁、那个女工咧就入咗医院，咁我呢个哥咧系唔知道嘅，咁一路行前，咁咧就停埋一个停车场侧边，咁啊瞓咗觉，咁咧就差佬嚟到见到佢精神唔好，就写低晒啲嘢，咁佢咧就揸咗架车翻屋企瞓，咁佢都揸到架车翻屋企，但我哋打电话咧冇办法联络佢，因为差佬都联络我哋，咁咧我就走上去佢屋企啦，就叫埋佢个女啦，咁开门咧就见到佢咧瞓咗个厅度。咁瞓咗个厅度咧，就觉得唔多对路，就打电话就叫十字车就送咗去呢个北区医院。一入北区医院咧，就话佢胃出血，就肝昏迷。其实佢而家做咩咧？佢都唔记得，冇意识嘅。咁咧，其实之前做节目都讲过下噶啦，好耐之前。咁啊，第一时间咧就话要做手术，但系手术都唔知做唔做到，因为咧佢个胃部。 嗰、那个出血系咁不停出血，咁咧就嗰、那个大量嘅血喺度，佢睇唔到里面个胃嗰个情形啊。咁而肝昏迷咧，因为咧系因为个胃出血，咁、那个肝本身就弱，就要不停去令到啊止血啊，令到个肝啊，令到个胃咧啊负担更加重啊，令到个肝更加重，因为胃出血，咁咧变咗个胃个肝功能咧顶唔顺，咁啊肝昏迷。咁係咁讲啦，咁我唔係专业人士啦，咁即刻做手术，开咗刀就见到胃可以呢就消，即係可以消返啲伤口啊各样嘢呢就出咗嚟。出咗嚟一样系喺呢个深切治疗部。咁当时呢我个三哥啊早几日都上嚟揾我嘅，咁咧佢咧就揾阿哈佬，哈佬系一个咩人咧？佢做泥夹车嘅，即系做夹斗车，专做公园嘅花园，好多咧而家政府嘅工程咧要嗰啲花泥啊，咁佢哋通常咧就同佢买啊，跟住佢揾夹斗咧就走去整翻晒公园，跟住我去种树。佢哋个仓咧，佢哋就租咗笪地咧，就喺打鼓岭。打鼓岭咧，即系山高皇帝远，其实咧就系喺边境度啊，粉岭最远啦，边境度嗰度收唔到电话嘅。咁喺嗰度做，喺嗰度做，咁佢咧就养咗200几只羊啊，黑羊。咁有阵时咧都会请我哋招呼我哋上去烧羊啊，烧羊肉食啊。咁自己咧就挖咗个水，挖咗个水池，就俾啲仔女喺度游水。咁咧因为地方好大嘅，点解咧？譬如好似有啲花泥传起佢，譬如人哋开山有啲花泥好靓嘅，咁佢咧就将啲花泥咧就运咗翻去佢个仓嗰度，然后咧就捞木糠啊，捞咗木糠。跟住呢就变成咗花泥，然后就再交俾啲公园卖俾啲公园㗎，佢实际做呢啲。咁唔好讲佢做咩啦，咁佢呢就係一个信茅山嘅人。咁呢佢自己本身喺嗰度呢就有一间石屋，就喺一个坛嘅。咁我呢个哥呢就通知佢啦。咁佢话佢咩事呀，咁样咁样咁样。咁佢话啦就叫我三哥就去攞到符。佢话攞到符啦，你嚟我攞到符啦，起坛啦咁。咁呢就出咗嚟，我二哥喺手术室去咗呢个深切治疗部，个医生同我讲，佢话如果你阿哥24小时内佢醒翻认得到人嘅话咧，佢就过咗噶啦。如果24小时佢一样唔认得人咧，其实咧佢而家望住同你讲咩都啦，其实佢冇意识嘅，咁咧系冇用噶啦，就可以啊。就安心啲啊，同佢諗定晒后事㗎啦咁样。咁呢我哥呢就即係我另外一个哥啦，三哥呢就去攞咗嗰度符。咁呢就带咗喺嗰个我二哥身上。咁呢啲我知嘅，即係我知嘅。咁卒之第二日我哥醒返。係关唔关到符事我唔知道。但佢醒返，醒返虽然个身体好差啊，咁又成日都有腹水啊咁。咁啊，进进出出医院啦，咁之后出咗院之后进进出出医院啦，又坐咗监啦。因为佢弹到人，佢落唔到份口供，跟住俾人告，攞晒啲所有嘅医生证明，话佢真系有件咁嘅事。咁但系法官唔理，卒之咧入咗赤柱，跟住咧就叫佢咧就喺医院期，就喺玛丽医院就过咗3个月，跟住出翻嚟啦咁。咁但系身体越嚟越差，冇办法啦咁。咁啊，到最后。咁屋企人照顾唔到啦，咁咧就送咗去大埔嘅老人院。咁咧冇办法啦，都五啊，嗰当年系59啦。咁啊送咗佢医院啦，咁2年几前咪送咗去老人院。咁我哋都去探佢啦。咁其实入去嘅时间好短嘅，喺里面好短。咁咧就个古仔就系咁啦。咁咧我去到探佢啦，咁见到佢，咁佢就。烟酒不分家，不离手嘅佢本身系个咁嘅人，咁咧呢年纪都冇啦，咁去到医院，咪去到老人院见到佢，咁啊出去出边啲阳台坐啦，即系离开咗老人院啊，啲公园仔坐，咁咧我唔食烟嘅，我都唔饮酒，咁啊特登买包万宝炉就烧支，咁啊俾佢啦，咁佢唉唔食咯，乜乜。啊！费事俾人闹啦，一阵间俾啲老人院嗰啲工作人员睇都会闹嘅。我话闹乜嘢啊？系咪啊？我话去到呢啲咁嘅位，要食就食， 饮就饮㗎啦，怕乜嘢，如果佢有人出嚟隔你嘅，我顶，跟住点咗支烟就俾我呢个哥食。食完之后咁我离开咗啦。第二日我三哥又去睇佢。原来呢就係嗰个哈佬啦，就同我三哥讲，喂，差唔多够期㗎啦，你呢就唔使问下你二哥我要攞返到符。咁嗰陣时呢就唔知呢件事，我唔知㗎，係早两日先知㗎。因为呢就做同阿潘发刚傾緊呢个关于道术啦、啊、或者茅山嘅节目啊嘅时候呢，咁我同我三哥傾緊。因为我知道我三哥呢年轻嘅时候呢就来学过六任嘅，好似六任神功。咁佢当妖神技呢第一堂弹咁已经啊攞把菜刀劈自己㗎啦，一啲痕都冇咁。咁我就冇亲眼见过啦咁。啊，即係冇喺我哥亲眼见过，之前都见过有个朋友可以嘅咁。咁我又唔係好信。咁但又解释唔到，咁唔信就唔信啦，信就信啦咁。咁呢就嗰、那个哈佬呢叫我呢个三哥就再去攞返到符。咁我哥呢第二日去睇我二哥嘅时候就问佢攞返到符。攞返到符之后呢，我二哥就问你攞到符做乜嘢呀，跟住我三哥呢就随口答佢。佢话呢攞咗条到符之后呢，阿哈佬话呢要再重新啊，要即係作个法啊，先至攞返俾你咁样等等啦咁。跟住佢将呢度符呢就夜晚呢就入打鼓岭呢就交返俾阿哈佬。哈佬呢就跟住呢就起咗个坛烧咗佢。跟住呢就计数咁一两分钟到啦，就同阿我三哥讲，佢话呢你大佬呢过咗呢一年㗎啦，其实够期㗎啦。下个礼拜一哎呀唔係，下个礼拜二，我而家唔係漏口啊，係佢当时我复述返佢，我三哥讲俾我听呢件事，几多号下个礼拜二佢就唔喺度㗎啦，佢就行㗎啦咁。咁我三哥呢就俾返到符佢嗰日呢星期六嚟㗎。咁卒之星期一就十字车道。咁呢我哋成班人呢就夜晚啦，咁就走去，咁就医生开会啦，咁就同埋佢啲仔女呢就讲佢过唔到㗎啦，要做手术做唔到嘅，不如俾佢去得好地地啦，还是佢昏迷咗，而家昏迷緊。咁呢卒之就全部都同意啦，包括佢三个宝贝女啦。咁喺星期二朝头早咁佢就去咗啦。呢件事咁我当然喺度，但係关于佢收返到符然后烧咗佢，话俾我三哥听，阿哈佬星期二会走呢，我系唔知嘅。咁但係因为呢同开阿潘发刚呢做呢个节目呢傾緊嘅时候呢，我就早几日啦，早几日我屋企有啲事，咁我见到我三哥提起啦。咁我下次会讲咩事嘅，咁关于母亲节啦，咁同埋点解呢轮呢节目做得咁疏啦，咁係咪真係有呢啲事我唔知道，做分零钟，咁我补一补啦，希望就潘发光大买啦，咁仲有嘅，仲有一个呢个创造封城之女唔係女，咁呢就有唐千艾小姐呢就做嘅，讲关于而家啲年青女士啊，廿零岁啊，三十零岁啊，四十岁啊，职业啊，同埋佢哋一般面对嘅咩问题啊，咁佢已经录咗三集㗎啦，咁我哋五集就为一个单元，咁呢就应该今日录埋就下个礼拜播㗎啦，咁呢就两个新节目啦，咁再加上呢噏得就噏啦，噏得我就噏就啱啱做咗㗎啦， view 数少嘅，但係呢如果你哋呢有听我节目，我諗我做呢啲咁嘅噏噏下嘅节目都有1000 view 嘅，咁呢1000人如果听到呢，即係不妨入去即係支持下 Lam 同埋呢个夜琪。阿夜琪一个好犀利嘅女仔。Lam 就弹数高啲，但係呢反应好快。我睇现场直播，一个人我都做妹，佢就用 Skype 就欢迎呢就大家打电话入嚟，可以直接联络佢哋嘅。咁啦，咁你哋可以嚟嘅，即係佢讲得好精彩，即係你好流畅，一啲都冇漫长，一个钟唔觉得过咗个钟，即係我哋睇电影好睇到唔好睇，唔好睇嘅电影你由朝到晚话够钟未够钟未，好睇嘅电影我做完啦，一阵间就过，睇下夜期做节目就係 一眨眼就过。呢次讲到呢一度，下次翻嚟。